过去让它变成回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只是我有我的原因，就怕说了出来伤害你。哦 是否我 放手却不容易，我的心百般纠缠不得已，为何来匆匆，为何去匆匆，一次又一次我问自己，愿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就连最美丽又让人憔悴，你

之歌，孤单为什么让此刻有多少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心愿，有多

我常在世界的角落继续着每一天的幻想，想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理想。是否每个人都一样，就埋怨生活太平淡，寻找自己同时也寻找生命的方向。只是这人生本来就苦短，凡事都不必太紧张，